先让界小怪。 收到。 小唐，往后退两步。 好。 大家加快输出。 恭喜星星公会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韩烟柔、千城、马后炮打破副本千波湖通关记录，成绩30分25秒41。 哦，总算过了。 小唐，不是在刷记录吗？怎么没精打采的？ 嗯，没有啊。 怎么，觉得有些无聊啊？ 还行吧，只是我们这几天刷这么多记录，这些工会都完全不来竞争了呀。 他们不捣乱，我们正好升级啊。 他们会不会又派卧底来暗中搞事啊？ 不知道啊，不过这么平静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啊。 平静点你还不高兴？你是角色不红名你就不舒服是吧？ 可能有什么后招也说不定啊。嗯，我去打听一下吧。 南河，怎么样，我们刚刷的这个成绩还不错吧？ 看到了，意料之中。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你想我们怎么办啊？拦着不让你进本，我可拦不住。 哦，那倒是。那你们是不是在下一个练级区有什么布置啊？说实话，我挺期待。 嗯，那看来这一次可能会让你失望了。 这样啊，哼，那行吧。哎，你有空记得上决策号回来转转，工会好多人都挺想念你的，经常打听你的消息。 没空，我很忙的。 要不我直接告诉他们，角色就是蓝河。 哎，不不不不，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毕竟你是卧底嘛。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目前看来，各大工会好像真的没什么打算。 该不会是在千波湖被你打怕了，彻底放弃和你竞争了吧？ 对于俱乐部的工会来说，怕也得想办法呀，也没什么。等他们行动了再说吧，至少目前副本记录都写着咱们星星工会的名字，会里那些新人做任务交贡献什么的都积极多了。 星星工会，你说这名字是不是不太好听啊？早知道当时应该叫个星星阁什么的。 等到了神之领域，咱们可以重新起名。 对哦，这么说，我们现在可以去神之领域建工会了。 哎，还早还早还早，我的意思是，想换名字的话还有机会。哎，老板，你这抱过来这么大一箱是什么呀？ 哦，前几天不是被砸坏了几台电脑吗？那，新买的刚到。 果果，我来帮你装。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真的不用帮忙？ 哎，不用，我看我妈这么久了，还能不会装电脑啊？ 行，那小南，咱们接着练级去。 嗯。我得趁这两天赶紧多升几级，省得我回来的时候等级比你们低太多。 回来？你要去哪儿啊？ 回家过年啊。哎，你过年不回去吗？ 我应该不回吧。 哦。 嗯，这头像是……这家伙每年都问，也不嫌烦。 怎么了？ 没什么，走吧，咱们去野图刷怪。 好。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五集。 小唐，来，红包收着，路上小心啊，到了家记得给我发个消息。 谢谢老板，我会小心的。走了啊。 哟，还有红包呢，我的呢？老板，我连家都不回了，这个得算加班费吧？ 你急什么？对了，你过年真不回家？ 老板，你就收留我吧。 也行吧，今年我也算是有个伴儿过年了。 哎，今天天气不错呀，不如咱们去置办点年货什么的。 我平时都是一个人过年的，懒得弄。 那今年不是啊？哇，好冷啊！ 你刚不还说天气不错吗？ 冷是因为我穿的少吗？你看我这外套这么薄。 你是不是就这一件外套啊？ 真像了。 你也就是从马路对面的家室搬过来的吧？什么都不拿的，懒成这样了。 我又不是打算好了要来这里当网管才退一辞职的。 那你东西呢？ 大概在苏沐橙那里吧。 哎，那我去陪你都取回来吧。你在家室待了六七年，肯定有不少东西吧？没关系，咱们慢慢的，去个几百趟都不要紧。 那不用了，也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那怎么行？至少得拿几件衣服吧。你看，马上就要降温了。 对，老板，你就是想见苏沐橙吧？你吹星啊！ 我这是关心我的员工，这不顺便也可以见见吗？ 哎，最近他也放假了，哪天约过来玩好了？ 哪天哪天？ 你想哪天啊？ 每天。 回头我问问他。 行，那咱们现在赶紧去置办点货。 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 哎，我说，你只有一件呢，不只是外套吧？ 你想说什么呀？ 你这些衣服换洗过吗？ 当然换了呀。看在你我作息不一样的份上，我原谅你的观察力如此差劲。 哦，刚才那个礼花筒我应该多买几个的。 不是，你看我们俩这还拿得下吗？ 哎，你手上那几包吃的放那边去。不行不行，我待会儿还得去买点水果，也不知道苏沐橙喜欢吃什么。哎，叶兄，苏沐橙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叶修，人呢？跑哪儿去了？ 你好，请问 您 叶修是不是在 这儿？哪来的这身西装？啊？不对，这人虽然跟叶修长得一模一样。可神态气质完全不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家伙就算去换了衣服，也来不及做发型啊！你是？ 我是他弟弟。 双胞胎？ 是的。请问您是？ 哦，我是这网吧的老板，叶修是在这里。你等等，叶修， 上厕所。 哎，你不然先坐会儿，那个，喝点什么？啊， 芬达苹果，谢谢。 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叶秋。 你是叶秋？那他是用了你的名字？ 是的，还包括我的弟弟。哟，你怎么过来了？来接你回去过年。不是说了吗？不回了，我要加班啊。喏，这就是我老板，就是他安排我加班的。不信你问。 啊，不不不啊，是他主动申请，我批准的。 啊，这样啊。那我不回家，每年都来问，结果不都一样吗？不一样。今年你不是退役了吗？退役不代表什么呀？你外行人不懂。退役了，你就算复出也要等一年。这一年你总归是没有事做的，不如回家里休息休息。哟，这个你都知道啊？我现在不就在这网吧休息吗？挺好的，包吃包住。其实我这次专门来找你，还有一个原因，爸他的身体最近一直……可是太老了，换一个吧。嗯。好吧，其实是咱妈她编，你接着编。啊，小点死了，嗯，也差不多了，她活得也够久的了。 那个小点是谁啊？ 家里的狗。 你们俩，行了啊。哎，好了好了，差不多也该吃饭了，逛了一下午我都饿了。叶秀，去街角那个饭馆点几个菜回来，咱们仨一起吃吧。 谢谢老板娘，你吃个什么饭呀？赶紧回家过年去。我明天回去也不吃。老板娘，方便借住一天吗？ 行啊， 接触多少天都没问题啊。 哎，老板你别添乱啊，这家伙就是贼心不死，想让我回去呢。老板娘你看他顶嘴，扣他工资。 行了行了，快去点菜去。 哎，我说你 去。叶秋啊，我带你去房间看看。 啊，好，谢谢。 你今天就住我的房间吧，住我隔壁的妹子回家过年了，我睡她那屋。 哦，叶修他住哪边啊？ 这边。只是暂时的，他也刚来不久，我屋子还没整理好。 哦，挺好的。哎，您刚才说女孩子，你们三个住这么近啊？ 啊？啊，对啊，怎么了？ 和那么无耻的家伙住在一起，你们可要当心啊！ 我回来了，赶紧来搭把手。 来了来了，走。对了，你还有别的行李吗？ 没有了。那个，住女孩子的房间还是有些不方便，我晚上还是就睡客厅的沙发吧。 你们两个 啊，这不太好吧？这， 没关系的。好香啊，那就多吃点。不错啊，都是我喜欢吃的。没有酒吗？我又不喝酒，酒喝多了手会抖。你不喝我们可以喝呀。 哦对，楼下还有几瓶酒，放了很久也没人买，我去拿过来啊。 谢谢老板娘。 没什么。叶兄，你看人家多有礼貌。 我也很有礼貌啊。 你算了吧，来来来，咱们就当今天是过年吧。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哎，赶紧吃，我都快饿死了。 哎，我说啊，你真该回去了。你还不死心啊。啊，我回去了你好跑出来是吗？你还好意思说啊？当年是谁偷走了我精心准备的行李逃出来的？啊！你这个混账哥哥，你太过分了！ 偷？靠！这是什么情况？ 这应该叫我及时发现了弟弟企图离家出走的幼稚行为，不惜以身作则当反面例子来教导才对。你这叫无耻！哎。看来教育的还不够，明天就跟我回家去。不可能。你，哎，你别扯我，赶紧松手，没大没小。 来，这还有双筷子。哎，叶秀，你袖子上好像沾上油了。 哎呦，是啊，我就这么一件外套，还让你弄脏了。这是你刚才自己弄上的。哎，叶秀，你这件大衣好像不错呀、啊，不如想都别想。不可能，小气鬼！ 好了好了好，赶紧吃饭。来，喝完了再说。都是一家人，怎么一见面就…… 不是我小气啊，老板娘。就这家伙，他拿我的东西从来不还。身份证我不是还你了吗？ 身份证的故事，能说详细点吗？ 嗨，也没什么。那时候，职业选手登记需要身份证明，未成年不能注册。虽然我年纪够了，但我离家出走那会儿，还没办身份证。于是这个混账，就悄悄回家偷户口本，啊，结果户口本没找着，就把我的身份证给偷走了。那是借，后来我不是还你了，没打招呼就叫偷。那后来不是跟你打招呼了？ 后来说的也能叫打招呼吗？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那我总不能去做个假证吧？ 拿别人的身份证冒充和用假证也差不到哪去。 哎，托德夫，你看你现在的名气有多响亮！切！ 但是你用他的名字，不担心家里人看见了找上门来？ 嗨，叶秋这种弱爆了的烂大街的名字，看见了也不稀奇。 胡扯！ 家里人都没想到你离家出走，居然只是跑去打游戏，你这才是弱爆了呢。哦，那你那时候离家出走 是想去干什么？我，或者说，你当时有什么理想吗？我当时的理想就是离家出走。 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你们都还小嘛。 你看，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了。家里要是想强行把我带回去很容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没这么做？为什么呀？因为我的理想只是打游戏而已。电子竞技是很年轻化的职业，以我现在的年纪已经算是职业生涯的晚期了，所以说我的理想再坚持也不会持续太久，结束了自然就回去了，这才是家里真正放任我在外面的原因。我至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呢？一个以离家出走为理想的叛逆少年，出来了还会想着再回去吗？所以啊，你还是一直乖乖待在家里比较好。离家出走，真以为是件很好玩的事儿？ 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有一副哥哥的样子，还想得挺透彻的。 都过去了，现在你们俩不也都挺好吗？吃饭吃饭。 你知道什么？我才不会。 这什么情况？ 果然是弱爆了。 这也就喝了一杯不到啊，这就醉了。他不会是酒精过敏吧？ 一样的 DNA， 我不过敏，估计他也不会啊。 哦，那还好。那他怎么办啊？不能就这么不管吧？ 我扶他回房间去吧。 我帮你。 发生了什么？哎，站稳点。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哎，小心！ 不用扶，谁都不用扶。我扶墙就行。真是个废柴。楼梯在哪儿还知道吗？ 知道，在墙的另一边。 滚吧你。 哎，不对，你刚才也喝了几口，待会儿不会也像他一样半杯倒吧？你俩不是双胞胎吗？ 我当然不会，一样的 DNA， 不一样的出息。 开玩笑呢吧？他看着可不像是没出息的人啊。 我说说而已。把这家伙扔我那屋吧。 我没事，我就睡客厅，客厅的沙发就行。你干嘛？别管我，我自己能行。能行， 还能行，你赶紧睡觉吧。 有个兄弟感觉还是不错的吧。 马马虎虎吧。哎呀，忙了一天了，我看我也早点休息好了。 哎呦，你睡这么早啊？ 我也有点累了。老板晚安。 这俩兄弟还有一堆东西没收拾，这就睡了。 叶修这家伙什么时候把这瓶酒喝完了？ 靠，难怪睡这么早，原来一样都是弱爆了。 哎呀，叶修，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是啊，那家伙还在睡呢。我刚出去转了一圈， 不知道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就随便在超市买了点吃的。来，吃点什么，随意选。 这都不好意思啊，谢谢了。我们平时都在周围的小摊上买东西吃，不过现在过年，摆摊的都回老家了。 哎，老板，我可以用一下电脑吗？ 你随便坐。哎，我不是在外面贴了暂停营业吗？怎么还有人来啊？你好， 新年快乐！对不起啊，我以为这个时间来开门的肯定会是叶兄，不好意思。 宋梦成，我靠，不是在做梦吗？叶兄那家伙昨天说试试喊宋梦成过来，居然这么快就真来了。 好，没事没事没事，快进来。 不好意思，你没吓到吧？ 啊，不要紧不要紧，你随便逛，我给你拿瓶水。哎呦，我先把零食拿出来吧。哎呀，昨天忘记洗水果了。哦对，还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呢，问问好了。 哎，那个，新年快乐！ 什么东西？嗯， 你不是叶兄，你是叶秋。 你是谁啊？ 叶秋不认识苏沐橙。但是苏沐橙却知道他，还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叶修。 你应该不认识我，我是苏沐橙。哎呀，又弄错了，我就做了两个礼花筒，这下都没了。 这个不能再用一次吗？ 我来看看。好像是坏了，不能再用了。 懂不懂啊？ 你看这里这个地方，他这个一次能弹出这么多纸烟花，就是因为发力比较猛，所以一下就会把这里撞坏了。现在再转回去的话，卡不到这里，所以肯定弹不了了。 没关系，坏了就算了。叶修呢？ 哦，还没起来，昨晚稍稍喝了点酒。 喝酒啊？这个他真不行。 什么？他昨天也醉了？ 那倒没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能喝，不像有的人。 老板，那货走了没有啊？哎，沐橙来了。 嗯，是啊。 喏， 谢谢关心啊，这就走了。 这么早就走啊？大家一起再吃个中饭呗。 不能不走了，再晚就赶不上晚饭了。我可不像某些不孝子。嗯，我打游戏了，你就连同我那份儿，在家好好当个乖孩子吧。我的理想可还没实现呢，你最好快点回来。 合着这小子现在还惦记着离家出走呢。 走了， 我帮你开门。 我走了，混账哥哥。 他打起荣耀来就这样，可能没听见。叶修， 没关系的，那个我得赶飞机了，我哥就拜托老板你多照顾了。 没问题没问题，你就放心吧啊，路上小心啊。 顾哥，任务接好了吗？ 嗯，接了，走吧。 叶秋他走了。 知道啊，我听到了。 那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啊，我的心都碎了。老板，小唐都上线开始做任务了，你还不上啊？ 啊对，新年活动开始了，来来来。 谁的未来，